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12章，在这个时候，段飞就笑一笑，他就讲： 再不喐手，我就先划花他块面。 顾文敏哪里受过这种这虐待啊？黑色的眼睛燃烧着怒火，他厉声地说： 你们不用理我，开枪啊！ 段飞笑了一笑，显得十有把握地知道我们不会置顾文敏于不顾，神色即刻一变，他冷冷地说： 执行我的命令，即刻！ 我压低心头的怒火，心知道呢阵时亦都只能够听命行事，唔系嘅话，顾文敏就惨噶啦。即使佢唔会落杀手，但系如果真系喺顾文敏嘅面上边划几下嘅话，呢种事佢系绝对做得出嚟嘅。我就唔想冒呢一个险。大家都对视咗一眼，只能够服从命令啦。一边就将呢个扶桑人嘅三个咧就松咗绑。用啲水啊，将啲人泼醒，一边呢就吊咗啲绳索，将身陷喺流沙里边嗰个哑巴就扯咗上嚟。哑巴一上嚟，当先就飞起一脚啊，向我撑过嚟。我啊眼急手快，侧身一闪，啱啱就避过咗。豆腐啊，啱啱喺我身后边，哑巴嘅呢一脚豆腐啊，全部食晒。打横咁扫到喺豆腐个肚上边，豆腐一个啰柚啊，掟到个地下，跟住佢啊，嗷嗷声咁讲： 哎呀，点解受伤嘅总系我？陈元，你咁嘅死人变态佬，你老尾你闪乜 Q 啊？ 我呢个时候啊，掹出把匕首，一边啊注视住哑巴嘅行动，一边啊头都冇拧咁讲：为兄弟两肋插刀，帮我挨一脚又点啊？在这阵时的气氛已经剑拔弩张，顾文敏被劫持了，等到我们这边根本上就不敢轻举妄动。而那三个扶桑人一醒了过来，就拿起枪对着我们，枪支上晒膛，目露凶光，好像真的疑不得即刻将我们剁成十件八块。豆腐就瞓在地上边，我拿着个匕首就同哑巴对持住。直到而家，我先发觉哑巴手臂上有一条刀伤，伤口上边仲黐咗好多嘅细沙。我知道喺呢种状况底下，伤口系好痛嘅，但系哑巴戴住黑色嘅面具，我根本上啊睇唔出佢嘅神情系痛苦啊定系点。但系嗰一双黑色嘅眼睛就系异常咁平静同埋冷冰。似乎根本上就感觉唔到疼痛一样，佢就冇再接住同我喐手，而係用日文同佢手下几个就对咗几句话，佢嘅日语睇起嚟都好熟。紧接住就係嗰一班扶桑人就过嚟逐个逐个射我哋啲武器。由于顾文敏喺佢哋嘅手里面，我哋虽然好唔情愿，但係亦都唔能够反抗。冇几耐，我哋一班人就全部失去晒所有嘅武器，直到呢阵时，哑巴就对段飞啊点一点头，段飞呢就放开咗顾文敏，就企到咗哑巴嘅身后边。相比之下，受打击最大嘅应该系林教授，吴思东就喺度安慰紧佢，但系老教授啲神色嘅失望，又系接二连三咁喺度叹气，一句完整嘅说话都讲唔出嚟。我唔知道呢阵时哑巴接下嚟想做乜嘢，一边系警惕住，一边系快快咁帮阿顾文敏啊处理下个伤口。所谓真系患难见真情，一谂到佢头先差啲出事嘅场面，我啊觉得心惊肉跳。喺呢阵时，我都唔再理咁多啦，我出力咁将佢揽入怀里边，我讲：文敏，真系对唔住。说话嘅时候，哑巴呢就两只手翘埋喺个胸前，企喺对面啊，冷冷咁睇住我哋，目光忽然之间啊停留咗喺顾文敏身上啊打量住，显得个好古怪。我心里边啊揼一声，觉得有啲唔妥， 亦都唔顾得再多讲嘢，将顾文敏啊拉到我身后边，挡住咗哑巴嘅目光，淡淡咁讲：讲啦，你哋想做乜？输人啊不输阵，呢阵时亦都只能够强自镇定，总唔能够好似豆腐咁一边啊揞住个肚，眼泪汪汪咁趴喺个地上边啦。如果系咁嘅话，我不如死咗算啦。哑巴一直冰冷嘅目光，突然间有一丝变动，用一种意味深长嘅眼光睇咗我一下之后，佢讲咗一句模棱两可嘅说话：我唔杀你哋，有嘅系机会。讲完，佢拧转身就唔理我哋啦。我哋一行人而家就冇晒武器同埋枪支，又被对方用啲枪指住，根本上冇办法对佢哋造成威胁。喺呢阵时，哑巴几乎完全揾个背脊嚟对住我，根本上唔使担心我会偷袭之类咁嘅嘢。豆腐俾嗰一脚呢就踢得几惨嘅，揞住个肚一轮都爬唔起身。我心知道哑巴呢一脚嘅力真系几大，豆腐而家嘅手关节就脱臼，只脚又受咗伤，再俾咁狠狠伸咗一脚之后，亦都唔知道应该话系佢当黑啊，还系话佢应该有做沙包嘅命。机械人四个就将啲目光望向我，我哋虽然冇讲嘢，但系一路相处亦都积累咗唔少嘅默契。佢而家显然系问紧我点办，我就冇出声，拧咗拧头，示意静观其变啦。哑巴亦都唔知道头先遭遇咗乜嘢，除咗手臂上边一大条嘅刀伤之外，其他地方亦都有咗唔少嘅擦伤。我心谂，唔通系同嗰个第十五个人发生咗恶战？咁嗰个人而家喺边呢？莫非已经俾哑巴做低咗？一直潜伏喺暗中嘅人，睇个样子可能系真系针对哑巴佢哋嚟嘅。呢一个哑巴睇嚟嗰啲仇家都唔少㗎噃。我啊啱啱咁諗住，见到哑巴打开一个水壶，盘起隻脚就坐喺地上边，粒声都唔出，用啲水就冲洗住自己嘅伤口。嗰啲细沙呢就入得比较深，需要呢搣开个伤口。呢一个人呢亦都唔想麻药，直接就叫佢一个扶桑嘅手下用啲冰冷嘅水嚟冲。冲到啲伤口都泛晒白色，豆腐喺一边睇住，睇到几乎鸡毛都出埋。哑巴呢一个人高傲阴冷，身手啊了得，软硬都唔食，而且仲有一条硬汉，全身上下真系好似揾唔出一丝嘅弱点，实在啊真系唔好对付啊！我就谂住呢一班人究竟系咩来头呢？眼底下段飞虽然咩都冇讲，不过我大致都有咗一啲自己嘅諗法㗎喇。首先係根据林教授之前嘅讲法，段飞係佢已经带咗两年嘅学生。咁亦就係讲段飞係长期潜伏喺考古队入边嘅。其次佢身上有盗墓贼避邪嘅牛角，咁样呢个好可能佢本身就应该系一个倒斗挖蘑菇嘅人，亦系因为某种原因，所以就以学生嘅身份潜入咗考古队入边。咁样佢潜入考古队又系为咗乜嘢呢？结合眼下嘅情形，我突然间就冒出一个諗法，心諗段飞系为咗呢一个斗。林教授之前一直对徐福嘅古墓进行定位，直到今年先锁定咗时空岛，段飞潜伏喺林教授身边做学生，会唔会就系想获得同呢个古墓相关嘅消息呢？我啊真系越谂啊越觉得有可能。首先，段飞啊仲年轻，佢唔可能孤独一人嘅，而且身上啊带咗牛角嘅盗墓贼，亦就系道上嘅老手啦。咁可以相见，段飞身后边一定是有一股势力，或者就是连段飞潜入到林教授身边，亦就是那一股势力所安排的。等到时空岛的位置确认了之后，段飞就将这个消息话给自己的势力听，而这一班的势力就派出了由哑巴牵头的行动队伍。不过哑巴所带的手下 就全部都是扶桑人。想到呢度，我个心就打咗个突，心諗段飞身后嘅势力係扶桑人。林教授曾经讲过，呢、这个斗里面所拥有嘅嘢将会颠覆一啲历史，係唔能够浮出水面嘅。咁而段飞身后嘅势力又係扶桑人，咁讲会唔会係扶桑官方嘅一次拦截行动呢？为咗阻止我哋搵到六合音，唔係，或者佢哋嘅目的甚至就係想毁灭呢一个古墓。我越諗就越觉得心寒，但係毕竟呢啲都係我单方面嘅推测，事情嘅真相究竟係点，真係仲好难落定论啊。就係呢个时候，哑巴就已经包扎好咗伤口，佢嗰边就攞出啲食物嚟食，而亦都冇理我哋。睇佢样，佢哋又唔打算虐待俘虏嘅，相比之下就觉得我哋先前啲行为真係有啲小气。豆腐搣埋个嘴讲，唉，点算呢，我哋而家变咗俘虏，成为咗呢啲扶桑人嘅俘虏，諗起上嚟都郁闷。讲完，豆腐吞咗啖口水，盯住哑巴手里面嘅包装酱肉干，佢又搣咗搣嘴讲，不过我而家真係好想食肉啊。话音刚落，哑巴好似听到咗豆腐嘅话咁啊，佢拧转头睇咗佢一眼，竟然顺手掟咗个真空包装嘅酱肉干过嚟。豆腐单手接住，一下子佢擘大只眼望住呢包酱肉干，佢又讲，佢咩意思啊？向我哋示好，呢啲肉干会唔会有毒噶？食定系唔食呢？呢个真系个问题喎。唉，睇到豆腐而家咁嘅衰样，我真系有啲懊恼啊！呢个哑巴嘅态度啊，好奇怪。嗰啲高斗道咧，就想等人一夜捅死佢，但系喺一啲时候，态度又系特别嘅奇怪，就好似而家咁。豆腐啊，纠结住，最后佢仲系一咬牙讲：，我不入地狱啊，谁入地狱啊？我先帮你哋试下啲肉干有冇毒先。讲完，佢就撕开个包装袋，又大胆食起上嚟。等到佢一包肉干都食完啦，佢又讲：，冇毒，冇毒。佢而家一面满足，满嘴都系油，引到我哋都忍唔住笑啊！连林教授亦都露出咗一丝嘅笑容。冇几耐，大家就飲食完毕，哑巴嗰边已经企咗起身，目光啊盯住对面嘅墓门，从装备包嗰度攞出咗一个长方形嘅黑盒，嗰、那个盒上边刻住传统嘅四方神兽：青龙、白虎、朱雀同埋玄武。正中间仲有一个攞住规矩嘅古人，显然系古代嘅能工巧匠祖师老班师爷嘅造型。一睇呢个，明显就是一件古物，不过我认唔出佢究竟系乜嘢嘢。